好，望向編輯部又翻嚟啦。今日系11月11日，光棍节。咦，我哋光棍节四条光棍喺度录，我哋咁样系嘛？唔止、啊，四 五条啊， 五条啊， 五条 光棍啊，唔系四条啊。好，有我许留山，跟住有澳洲代表， 真 B C， 大家好。 好，跟住加拿大代表， 加陈生。 系，跟住仲有纽西兰代表， 系以德泰阳。 系，跟住仲有我哋嘅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马来近。 大家好，第一家园嚟嘅，人哋屋企系 系，搞错啊！啊，系 Barry 嗰度人嚟嘅， 阿 Barry 妈先鼓吹大家嗰度系第二家园，洗脑啊，帮我哋，即系洗脑，等香港人觉得這個馬來西亞真是香港的第二家園、啊、 都是的，有簽證就可以了。其實他是老實的，我們都說過，其實這麼多個當中最老實的是啤梨哥，真的不是說 笑、啊、喂喂，我們所以呢這個節目即是上星期這個講幫 Barry 媽平反這一節呢，一出呢，喂，很厲害、啊、 反應不錯、 啊、是個 feel 數抛离咗我哋其他节数啊，即系证明大家好关心佢。 系啊， 系咯。 阿摩哥嗰本书叫咩？为旁人咩变冤枉吧，系咪叫做啊？ 系咯，我哋声音版。喂，不过呢个咁老实嘅商人咧，哎呀，我今个星期听到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话佢喺节目度咧话怀疑自己咧中风。 哦，系啊。 系咯， 咪睇医生咯， 睇医生 多啲 check 咯，系啊，唔系做咩做啊？ 即系够钟食药嗰只啊，系嘛？ 系咯，够钟食药啊，系咯， 系。跟住啊，咦，社长又话今日社长冇翻啦，即系倦勤啦，社长好似出咗 trip 定点咯？咁啊，社长就话佢系咪财多身子弱？ 都 知佢咁啊，你咁啊，肯定啦。你睇佢上次都话啦，一个月就搵几球嘢啦，哇，啲钱多到使唔晒啦。咁啊，身子肯定弱啦，咁多钱系咪？ 哦，喂，但系咧，通常啲人咧就话财多身子弱咧，即系你突然间可能你多咗笔钱翻嚟咧，你唔射咁啲咧，系真系会好易出事喎。喂，点解唔射啲俾阿鳄鱼嗰啲嘛？鳄鱼咁惨，楼下鳄鱼女，条鳄鱼都瘦晒啦。喂，冇你哋澳洲啊、纽西兰啲鳄鱼咁大条啊，见到系咯。 佢大鳄鱼生咗好多头发出嚟，可能佢嗰啲营养去晒个头度咧， 系咪？ 人哋精虫上脑，咁佢营养上脑得唔得？ 同咦咁可以同大肥啲产品缺一高下喎？ 佢系咪用紧大肥产品啊？可能 咩 啊？好似好似唔系喎，嗰只牌子大肥啲韩国佢嗰只好似唔系啊，唔知。我都好少理佢，唔系好少留意佢，佢梗系唔知我边个啦。 喂，不过咧，我就觉得，财多身子弱，即系要射咁啲嘅其一啦。喂，定系因为有啲人讲咧，即系报应系咪咧？ 报咩应啊？佢做咁多好事， 好事嗱，喂，你咁睇嗱，如果你搞永年亭，你复杂咗咁多后人，佢哋嘅先人系咪应该保佑翻呢个 Barry 妈咧？点解仲会怀疑中风呢？ 咁又唔系喎，阿老许，我 系 因为人哋又讲下，即系雪梨有一档要两位记啦，就系专卖啲如果雪梨人都知道讲翻啦，即系专卖啲金银衣纸咧。咁咧，其实我嘅屋企人同个老细好熟嘅，佢都话呢啲做啲死人生意嗰啲人咧。都系要小心啲嘅，因为嗰啲后代就小心啲，同埋就系可能会危及健康嘅，所以咧，死人生意唔系咁容易赚嘅，即系靠死人嚟发财咧，就唔系咁好。所以咧，我谂佢永念亭都唔会买得耐啦，都系 focus on 买呢个第二家园啦。 即系点啊？嘉诚生，你好似想讲下喎。 即系等于我听讲啲人啲茅山师傅啊，如果你学茅山术系朝头早，你系唔可以留钱过夜噶嘛？即系你要穷一世嘅。系啊，如果你话你要学茅山术，而且系唔准有子女噶嘛，即系唔准有后代噶嘛。 系， 我咁严重噶？ 嗯， 犀利喎！ 好似个 赌圣嗰啲咩特异功能咩散工前我讲粗口嗰啲咁样喎。 唔系一讲粗口就 唔准使钱， 你散工系啦， 唔准使钱。 喂，似喎佢， 佢 系 very much 赌圣， 系 系。佢叫得咧，我哋睇下赌圣嘅时候咧，周星驰一讲个粗口咧，咪会晕晕地嘅，咁咪唔掹大。佢讲嗰啲讲个粗口，跟住唔掹大就晕晕地，跟住啊周星驰又因为借咗一半功力俾佢啊嘛，佢又晕晕地嘛。阿 Barry 妈咪话自己咩成日 keep 住都晕晕地咯，每卖出一个晕一嘢，哇唔得喎，咁样啲钱未使到，钱都死埋。不過我聽喺節目講一樣嘢呢，我都幾發人心性嘅呢句。咁佢話呢，如果萬一自己真係中風嘅話呢，咁就唔好搞咁多啦，就話咩嗱嗱聲自殺嗰啲咁樣。大家點 都啱嘅，咁費事咩嘛，費事。 中風有大中風小中。中風有大中風小中風㗎喎。可能佢係小中風呢。针两搵个针灸师针下个头，针两下好翻。 乜系？佢系咪咩啊？疯癫 嘅小中小 疯癫嘅 小中风，小中风当大中风嘅，死得好冤枉嘅，大佬。 哦，咁啊唔知道。不过我谂起咧，跟住佢话即系死咗，谂住即系唔好搞咁多啦，即系唔好害到人，跟住就自杀，即系唔好累人累物啦，就自杀就算啦。哦，我谂起咧，啊，不过真 B C 呢太你个 mindset 咧太个鬼佬啊！啊，你唔系你应该唔系好明嗰啲中国人嗰啲咩孔子啊，嗰啲乌里麻查嗰啲思想或者嗰啲说话。咁佢有一句嘢咧，我好深刻印象咧，就系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跟住我諗呢樣嘢，嘩，就算如果你真係做得衰嘢多嘅話，咁你死咗啫，咁你後人呢仲要受㗎喎，即係你後人要幫佢繼續還埋呢啲咁嘅債，即係唔好諗住即係做得衰嘢多呢，唔好諗住自己死咗就算囉，我都係係呀。 好啦，唔好講佢啦，呢啲都係差唔多啦。個今日唔係應該前幾日啦，呢、這個 D78 呢就換咗個 timetable 喎，錄去俾我哋睇到啦。咁呢呢個眾志同學會呢就俾人唔知係俾人定係自己咩啦，即 係 cancel 咗係啦 ,cancel 咗啦。咁同埋咁之後又發生一件事，就係呢個林順軒就因為呢個財政紀律問題，即係佢喺眾志個 page 寫啦，就好似俾人退出咗常委之後，佢自己就順便退埋黨啦。咁呢呢單嘢呢，其實我就覺得有少少點講呢 ,tricky 嘅，因為佢又講得唔係好清楚，唔清唔楚。咁有啲人就話，因為呢個 D700 就同呢個眾志反咗面啦。咁呢個林順軒就其實一直都受 D700 嘅寵愛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寵愛，起碼佢成日都做節目咁啊大班啊，同埋啊李慧玲小姐都好似比較痛愛呢個年青人嘅。亦都有人講話佢可能都會出選呢個補選嘅，咁坊間就有睇法話會唔會係黃之鋒就會用某些手段去隔走咗呢個林順軒，或者逼走佢呢，我就唔敢落判斷啦。但係其實我就有個問題，就係既然佢係話佢財政紀律上面出咗問題啦，咁因為佢哋 嗱，補充一點先，佢話財政紀律出現咗問題，但係佢哋補充咗一點，就係話但又冇金錢上嘅損失， 即係俾人感覺係咪佢穿櫃桶底之後補返條數呢，就係好直接咁問。我嘅問題就係咁樣啦。咁如果佢真係咁樣嘅話， 有啲似係呢 ICAC 得唔得啊？報警呀，佢哋 有啲似係， 因為佢始終都係個公司嚟㗎嘛，好似 company 嚟㗎嘛，總之。 我會要有啲似，我即係如果我嘅推測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似係我有啲錢喺手， 我未入翻落去，或者可能我未擺翻上種子裡面條數，咁咪未算係有損失囉，咁即係有機會會係條數會咁樣囉。即係嗱，我哋唔會話邊一個，即係我哋只可以拋出，即係拋出曬所有懷疑 事實啦， 啊，事實啦，或者我哋聽到嘅嘢 scenario 啦，或者 scenario 或者再分析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囉。喂，即係兩睇喎，真係嗱佢你好頭先真 B 師講咗一樣都好值得要去諗下，就係件事好似好唔清唔楚。我覺得喂，你眾志係一個政治組織啦，你都有收市民嘅錢，你嗰陣時羅冠聰去參加選舉嘅話，你亦都係有市，即係有市民嘅票係支，即係因為其實佢支持羅冠聰，佢唔係淨係支持佢一個人噶嘛，係你成個背後眾志佢哋，你哋成班人嘅理念或者可能你哋做緊嘅嘢噶嘛，我覺得係有你有必須要交代得清楚少少。 冇錯，同埋佢哋已經係成年人啦。李慧玲係講得啱嘅，你以前即係喺度話泛民啊嗰啲即係混亂啊、老鬼啊、即係老屎忽啊、混亂啲財政啊、各方面組織啊嗰啲嘢都比較confusing 少少嘅。但係你而家已經成咗年啦，兼且你而家呢個係講白啲就係一個政黨啦。咁其實你係咪應該按翻同一個 standard 去規定自己？所以如果你嘅financial department 係有問題嘅話，你應該係公開曬你究竟有咩問題，因為好多支持者都係捐錢俾你，同埋補選近料都係嗰句，如果你嘅財政係有問題嘅話，咁會唔會有支持者覺得哇屌你咁樣啊？咁你哋而家大咗喇喎，財政有問題，咁我會諗下會唔會再投返你哋呀、啊、咁其實都係打擊緊眾志嘅叫做good view 喎，即係嗰啲咩叫咩中文叫做 相遇， 係啦，就係相遇啦。咁其實咁其實都係對呢、這個補選係會有少少影響嘅。 同埋呢，我會覺得呢，你林順軒呢，因為佢係由學民思潮嘅年代做起㗎嘛，同埋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其實由學民思潮到依家眾志呢，其實佢哋核心嗰個組織呢都成員其實都好少嘅，即係可能 20几个啊， 好似20有都唔到㗎，印象中係即係就算都係你亞灣可能你20零有，即係10零20有到啦，咁佢哋嗰個其實大家好緊密呢，即係同埋你嗰個信任程度呢，你由林順軒即係由咁耐年代大起呢，你其實應該都好清楚係點樣㗎。即係如果你俾人覺得你今時今日先至發現到原來林順軒去財政上會做到咁樣，而令到嚴重程度係要去退出埋喎、哦。喂，好緊要嘅嘢嚟喎。你依家 係咪係家產講。 我唔係家產，我係 Raymond。 我返嚟。 我突入咗，我突入咗。咁我就覺得眾志呢次咁樣搞，其實啲人嘅感覺呢，就係佢哋搞緊政治鬥爭，即係林順軒呢就係政治鬥爭嘅犧牲品，就同真係財政損失或者村櫃桶係冇關係嘅。佢仲要臨走之前呢，仲要即係向佢身上潑屎呀，你明白嗎？ 我都覺得係，即係因為佢本來係一個學神學嘅人呢，即係俾人印象係比較純潔嘅、單純嘅。如果你講到佢咁唔清楚嘅話，咁人哋咪覺得喂，即係將來如果佢唔搞社運，人哋話喂你有呢啲 以前做過嘅嘢， 係喎，即係你嘅人格係咪會有少少問題？咁樣其實對佢以後嘅前途呢，我覺得都係要有影響，因為佢係讀神學㗎啦，人即係 supposing 嘅嘢應該係比較正直少少㗎嘛，即係讀呢啲宗教性嘅嘢。 都未必嘅， 咁樣 有啲攞曬白卡嘅。 哦，咁是帮啊嘛， 系，咁啊，咁其实都系学阿社长话斋，其实睇上去又好似睇上去啦吓，即系好似谋杀咗个人格咁咯。 梗系啦，喂你嗰个想象空间好大嘅，因为呢一单嘢你唔讲咧， 冇错， 你一定怀，因为喂如果你唔讲嘅话，咁就任由大家喺件事度发酵，究竟估系做咗啲乜嘢咧？即系等于咁，我哋都会估，喂系咪穿柜桶底啊？啲咁样啦，系咪先？喂，你好难再去第啲组织，或者可能去第度度做喎。我喂，但系如果你要玩政，要搞政治咧，你搞到咁邋遢咧，你个感觉唔好咯。即系同你做咗咁多年兄弟，如果临尾我走啦，你唔讲清讲楚，喂，依家卖晒，即系卖晒新闻 講曬嘅唔清唔楚嘅話，其實對佢好唔公平㗎喎。 嗯， 係咪先？ 冇，我諗佢哋係有隱瞞囉，即係你俾人嘅感覺係有隱瞞。即係我都唔係屈佢啦，即係有人會話我哋係鬼啦，即係我見到好多評論就係我哋 真係似撚事呢個，即係其他我嬲呢點我最撚嬲撲佢界啊！ 你要話我哋話真 有冇錢啊？屌喇星啊！等錢使啊！屌共產黨俾啲我都好啊，但係冇啊嘛！屌喇星摸都摸唔到香港，屌喇星講嚟講去都係講佢。 唔係，我哋應該集中回應啦，即係鬼呢樣嘢就。不過我都係我岔開話題啊，唔好意思。不過我就想講就係佢哋整咗出嚟嗰個形象啊，係好差咯！而家仲之， 唔清唔楚咯，即係條像，即係如果係支持者，嗱，即係如果我係建制派，我嘅搞，即係我又可以講話，即係扮係佢哋支持者，社長我係咁講話，啊，我以前啊都成日捐錢俾你哋㗎，你哋而家咁混亂嘅，又唔交代條數點，咁我不如唔支持你啦。咁有啲人如果真係跟咗風，咁咪唔捐錢或者唔投佢哋票咯。 嗱兩睇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啊，你哋班僆仔嗱做得好啊，嗱之如果有啲人就會話，因為你如果你驚係補選一出嘅時候，你先爆呢單，你啲班你先爆呢件事嘅話，咁你殺傷力仲大啊！有啲人仲讚你做咗成熟添。 呢個香港另一個觀點啦，即係話佢哋自爆好過俾人爆。 嗱，即頭先都講嗰樣嘢，你咁細嘅組織得咁少人嘅話，佢冇做嘅話。或者佢退出咗嘅話，如果你要冚埋呢件事嘅，喂，其實做到嘅喎，點解你要爆出嚟？ 係 啱啦，就係、是、一個組織嘅咁細規模，因為佢哋香港另一就話佢而家嘅核心成員由學民思潮到而家都係得23-4個人嘅啫、嗯，所以啊，好似阿許老許頭先咁講啦，其實我會有個問號咯，喂，我哋戰友咁多年5-6年咯，你唔係好了解我嘅咩？而家點解咁樣啊？ 同埋林順軒佢又好嘢喎，即係佢暫時即係一句都冇講，即係冇講啲乜嘢，冇公開回應啲乜嘢囉，即係佢都比較想低調。 我諗佢為咗大局啫，但係我諗佢俾何同過咗一棟囉。 嘩你咁講啊，我同你講你一定俾人話追擊你社長。 追擊囉冇所謂，我講事實啫，你睇下黃之鋒個衰樣，佢可以幫你爭取到民主咩？是不得啦， 你是鬼啊，我可以判断你是鬼。 两睇喎，喂，我话黄之锋是鬼都得㗎喎，你出到嚟嗱嗰个佢一保释咗出嚟啦，佢好似冇再提返，即係例如咁佢冇答谢下之前大家即係有10萬人去游行去支持佢哋啦，喂，佢冇讲到依家嗰个，因为13+3嘅时候是因為翻閹佢哋搞到佢再判多次，即司法上嗰樣嘢，喂，佢呢個焦點佢冇再煨落去喎，仲話多謝袁國強俾呢個咁嘅人生體驗佢。 哦，呢個係周永康，但係其實點講呢，即係喺香港嘅媒體一個做光環嘅運動啦，即係我唔敢講有冇意啦，就好似淨係 focus on 佢哋三個僆仔出嚟，就係嗱，而家咧，我就有機會打贏呢啲官司啊！即係其他嘅13個人好似點講，好似俾人哋 ignore 咗咁樣啊！ 其一啦，咩同埋即係你變咗黃之鋒咧，佢冇繼續喺翻嗰個司法制度上嗰、那個即係個不公義嗰度呢一點煨落去，喂，佢反而都去接受香港另一講自己喺獄中嘅生活，不如幫囚犯爭取翻嗰啲咩橙啊，裡面嗰啲生活係點？ 我呢個周永康，呢個周永康。 另外黃之鋒就橙就係周永康啦。另外黃之鋒係接受香港另一訪問嘅時候，即係問翻入獄中嗰啲生活嗰啲係點樣噶嘛？ 係咪應該更多自由咯？佢就話係咪更多尊重喺獄中應該咁講？ 咁你唔同接受鄭大班訪問？鄭大班係太平紳士嚟嘅，你同大班講咪得咯？叫入去探一探監，幫手講得唔得啊？ 因为佢系网台啊嘛，佢唔系主流传媒咩，就系、是、咁简单咯。 系，咁你咪变咗黄之锋，变咗好似模糊咗个焦点咁样咯。即系嗰个司法上嗰个不公嗰个制度，嗰个焦点模糊咗，变咗系关心囚犯里面嘅生活啦，变咗系成班人系。 系啊，将个政治焦点模糊咗，系啊，冇得冇错。阿许留山讲得非常之好，即系因为佢哋咧成日都系出嚟咧，个个坐完监咧就系话监狱嗰个条件需要改善。但個問題就係香港其實低下層嘅居住環境呢唔係好過監獄好多㗎。 所以佢係好難，佢係好難改善到呢，好似一個即係黃之峰、周永康同埋另外嗰條友叫咩名 羅冠聰、 羅冠聰，佢哋嗰啲足過慣中產生活嘅人去到監獄梗係唔慣啦。你點可能喺監獄度俾中產嘅生活俾啲監犯啦，即係呢個都同常識嚟講都已經唔吻合㗎啦。冇常識人才會咁講㗎。 同埋依家叫你去坐監㗎嘛。 係一個懲罰㗎嘛，坐監。 唔係叫你嘆世界呀。 但佢其實佢嘅行為呢就唔應該坐監嘅，即係我好老實講啦，佢個行為唔應該坐監。但係佢係做咗政治犯。但佢將嗰個焦點咪模糊咗囉，佢一直都冇講佢政治犯嘅身份喎。佢就變咗關注囚犯待遇喎。咁我又俾人話我係鬼啦，因為我講嗰啲嘢唔係撐佢哋㗎嘛。咁但係我係一個好客觀嘅角度去睇呢，佢哋就冇將自己嗰個政治犯嘅身份好好咁樣再講一次俾市民聽。 同埋點講呢，即係俾我感覺周永康話多謝阿袁國強呢講嘢有少少串，即係點講，其實好多 propaganda 呢都係 sell 悲情嘅，佢就係 sell 緊一種傲氣囉，即係俾我感覺喂你都點啦，仲想真人同情你呀，使唔使咁樣囉。 我覺得唔係嘅，因為佢呢啲係要食咗，因為佢哋嗰班人呢個思想永遠都係一條嘅啫，就是我要食埋本文前嗰邊嗰啲票。 冇錯啦，其實我想講話，其實 佢就要贏同埋串， 但佢唔夠聰明喎。 串串地態度就係本土派態度，因為佢覺得咁樣嘩係啦，熱狗以前好鍾意改一個字就係贏。 佢哋不嬲都係咁㗎嘛，都話老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佢而家清政冇咗嗰條嗰而家第一個都去搶，由佢哋至到人力寫機又好啲，直接同埋呢個咩少壯派，即係白羽甲退出咗嗰班都係想食呢條水㗎。 不過佢哋攞得唔夠準啦。攞得唔夠準啦，應該話多謝港 共。冇辦法，佢係但係要咁睇。我覺得清政同埋熱狗嗰班人基本上對於你呢班所謂香港大學天之驕子係有種仇視。即係覺得你呢班人基本上同我係唔同階層嘅人，所以我覺得佢哋諗住話想食佢都冇咁容易食囉。 應該冇可能，因為大部分熱狗就係覺得佢哋係少年公民黨同埋少年民主黨都係左交泛民囉。所以其實佢哋有樣嘢唔明，都係講到口臭就係唔明，其實投佢哋票嘅多數即係60%-70%啦，我覺得我唔敢講話全部啦，都是啲100年紀上緊或者是40-50歲有少少民主理想的中產比較多。如果你諗住大學生的話，其實好多即係我聽唔知好似阿土節目講呢，話有個調查呢，大學生係撐本土派，但好多大學生就算佢哋到咗呢、這個即係可以投票嘅年紀，佢哋都係冇登記做選民 喎。哦，係懶啊嘛，懶啊。 同埋我覺得唔係懶啊，而係根本政治冷感，講咁天下無敵，你要佢做佢根本搞咁多做乜呢，少我一個，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 唔係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香港發生咩事嘅，咁你每日都又要忙，又翻學又要忙，同補習打工，又要忙炒波鞋，大把嘢搞啦，邊度得閒理政治？其實 係啊， 又或者有一部分就發泄喺 Facebook 度打飛機，佢覺得係打咗飛機都即係講嗰啲仇恨言論或者夠激啦，咁啊仲比投票有用啦。 嗯， 可能他們將那個仇恨轉移了在大陸人身上，因為在學校就見到大陸學生成績好過他，很多都是這樣的。即現在香港人的，即香港現在這一代呢，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覺得自己是 優越點， 不是啊，他們覺得自己是 disadvantage 最 直情是不是優越啊，他們最初是覺得自己呢是很蝕底的。點解啲大陸學生落到嚟又可以有學位讀書，咁佢喺大陸又有屋，喺呢度香港又可以，有時啲父母又會買屋，即係有啲啦，唔係全部有啦。咁佢又有錢， 畢咗業又可以去國外繼續進修係咪，有啲仲係。 或者可能已經有份嗰啲中資公司嗰啲工等緊佢。 冇錯。 咁 或者就係當香港係個跳板 畢咗業又可以移民去外國啦。 同埋佢哋仲有好多係有內地嗰啲 connection 嘅，你香港人邊度有嘅啫？正常香港人唔會有內地 connection 嘅，真係好老實講。 我就係 嗰啲學生就係睇到你個機會，個機會咪俾你表面上睇個機會咪俾嗰啲大陸人攞曬咯。 所以佢哋個仇係咪遷怒咗？即係集中火力遷怒於喺嗰班即係落嚟自由行啊嗰班嗰啲咧，即係冇咁大反抗力嗰啲咁咯。即係你試下喎，你夠唔夠膽走去焚大學裏面嗰啲？你唔夠膽噶嘛？ 即係如果你好似阿朱亨嗰啲喺大學教書，佢話要驅蝗。喂，佢個班上面有幾多隻蝗蟲先？如果以佢嘅標準啊，我唔係 中大應該幾多啊？係嘛？ 多多，你預佢一班裏面差唔多有三至四成到咯，即係少極都有三成。 學日本文化多唔多啊？佢教嗰啲咁嘅嘢喎。 哦，乜都有啊！你翻到你去到依家去到大學啲校園度咧，你聽到好多都係講國語嘅其實。 喂，但係又咁講喎，其實阿社長話。嗰啲大行會請大陸人，其實澳洲好多銀行嘅中層而家都係請大陸人㗎喎。 因為有 connection 啊嘛，佢唔係請你個人啊讀書啊，佢係請你究竟有冇 network， 有冇辦法帶生意俾佢啊。喂，做生意嘅人係咁㗎啦，好正常㗎嘛。點解以前我而家講下啲即係以前啲歷史，因為香港嗰啲人點解要去教會啫。好似林鄭嗰啲點解要上信天主教啫。曾蔭權嗰啲點解要信天主教啫。就喺呢個教會裏面啊，你個上司信乜你咪信乜囉。好簡單㗎嘛。 識人都為咗就係兩個字。 係根本就唔係咩教徒，其實就係信個錢字，全部都係㗎。係 啊。 啱。同埋我聽到佢哋話有啲香港啲 private school 呢，你老豆老母如果係教徒或者有啲咩神職人員推薦，係咪容易入㗎？ 哦，係 有加分㗎， 係加分㗎，有啲要父母都係有啲咁樣㗎。係有啲 所以 你都睇埋 澳洲都係㗎，其實澳洲都係㗎。如果 Catholic 嘅嗰啲學校係一定要，即係如果你 Catholic 嘅話優先㗎嘛。係即係如果天主教嘅話優先㗎。如果係其他嗰啲 Anglican 嗰啲都係㗎。如果你係 Anglican Church member。父母又是的話可以加分的嘛，收不收你？ 嗯， 沒錯，是。 其實是一個，其實全世界都有這些東西的，即是但是這些規矩呢就沒有人告訴現在很生氣，即是很生氣這個世界的小朋友聽。 其實這些規矩。不會當面講的，這些東西是。 其實不是的，如果你到了一個社會呢，如果你父母到了一個社會的某一個 level 呢，這些這樣的潛規則呢，就會話了給啲細路仔聽，即是因為潛移默化嘛。就算冇講出口啊，啲細路仔都會知啊， 因為佢知啲父母做緊啲乜嘢噶嘛，即係父母都會分享下，喂，我依家做緊啲乜嘢，或者可能我帶你見到某一啲人，你就知噶啦嘛。 係咯，其實而家香港就係因為其實貧富懸殊或者跨代貧窮，令到有啲人就永遠都冇機冇呢啲接觸呢啲俾即係可能所謂上等人嘅機上等人嘅機會咯。同以前唔係好同啦，以前呢就係譬如你未有直資學校嘅時候，我記得名校好似啊 1.93 啊聖士醫生讀嗰啲，讀嗰間南拔萃，喂佢嗰間學校根本就係窮嘅學生又有錢嘅學生又有，咁你窮嘅學生咪有機會認識到啲有錢人囉。但係而家佢唔係㗎嘛，佢改曬做直資嘛啲名校，咁結果呢就係你由學校中學開始，甚至係可能係小學開始，已經係你淨係會見到你自己嗰個階層嘅人，所以你係冇發大機會㗎已經。 哦，咦咁樣㗎，即係因為我早排都同大家討論過我哋附近一間叫做private school 啦，即係叫做私校啦，佢又係算 OK 啦，咁佢因為我就問點解咁多啲黑人啊，即係好似嗰啲蘇丹尼係咩？蘇丹人啊，即係黑人啊。原來我阿媽話，其實好多即係澳洲有好多名校咧，嗰啲難民咧係可以讀嘅喎，即係比較俾好少好少學費就可以讀嘅喎。因為佢覺得呢啲人更加需要好嘅教育，所以俾佢哋讀嗰啲私人學校喎，私家學校喎。 哦， 同埋俾個機會去識得即係社會中上層嘅人啊嘛。如果唔係佢。你俾嗰啲難民嚟，佢已經本身已經住喺難民區嘅， 冇錯。 咁如果你俾佢讀翻當地嘅普通嘅學校， 或者差啲嘅學校，係冇錯， 永遠都塞喺咗個社會嘅底層咯。英國就係咁啊，點解英國咁多嗰啲本地滋生嗰啲恐怖分子啊？就係因為呢啲嘢做唔好啫嘛。 即係嗰個流社會嘅流動性係好低嘅。即係香港而家就係咁啦。其實香港回歸之後， 去到呢個位咧就要 remind 翻咧大家，喂點解會無啦啦有直資思考呢樣嘢爆咗出嚟咧？嗱，最大嘅旗手咧就係呢一個梁錦松啊，即係除咗伏明霞呢位仁兄啊，咁佢一嘢踢冧呢一條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嗰個公平性去讀一啲名校嘅階梯喎。喂，但係好老實講樣嘢，佢自己細個都係咁樣。佢即係出身都係好貧苦㗎嘛，佢自己讀得到咁樣讀到名校，佢反而你自己依家上咗位啦，你一嘢踢冧條梯唔俾人上，喂呢咪人嚟㗎，人渣嚟㗎真係。 所以你嚟澳洲呢，其實好多出名嘅名校，即係我唔敢講邊度啦，即係好似我哋有間叫 Brisbane Boys 咁，其實你睇到有好有錢嘅，即係你睇到佢父母揸好靚車，但係你都見到有啲係包頭嘅穆斯林嘅學生啊，同埋有啲係真係嘅非洲嘅即係以前蘇丹就打個仗，其實都好多呢啲蘇丹人嘅細佬哥呢，即係正正中呢個非洲人係嚟讀書嘅，所以其實可能我哋就相對公平少少呢，即係呢啲咁嘅 refugee 啊，即係叫做難民啊，唔係 Asylum Seeker 啊，嗰啲香港成日亦鳩錯唔出色嘅，屌你老母，呢個真係屌柒佢先得，乜嘢都叫難民，好似方向報咁，乜鳩都叫難民。咁其實係你見到即係窮嘅都會同啲比較好環境嘅人一同一間學校讀囉。 所以呢香港嗰、那個即係由學校引起呢，變到啲家長啊同埋啲細路呢，佢哋都會將自己畫成咗一個圈，即係我係呢一批人嘅，你唔好行埋嚟，即係各自各玩啊！所以其實變到呢嗰、那個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呢，係嗰個自私啊同埋嗰個對人唔信任啊，同埋嗰個對另一個階層嘅仇恨啊，就係、是、咁樣醖釀而起囉。 咁咪即係嗰個係 Rocky 好犀利，即係嗰啲階級觀念係咪好重嘅？喺香港就咁講嘅話， 其實回歸咗之後重咗好多。以前咧，其實就得一個 super class 就英國佬。咁英國佬都唔係唔俾你啲唐人上位嘅，都俾啲唐人上位。咁但係而家咧就其實就好大問題啦，因為而家嗰啲上位嘅路咧俾人 block 曬，所以結果咧就連十優狀元都要去選港姐咯。 其实即是向上流动性冇咗，你觉得系成个社会嘅，系咪？ 系啊，香港系咁啊。其实香港系咁， 即系等于 个 class system。但系 sorry， 冇讲。即系等于好似林作呢啲咁，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大律师啊，都要搞到要去补习嗰啲咁样咯。即系你觉得社会咁奇怪？当然啦，系一个特别啲嘅例子。 咁佢唔够料啫，佢唔够料啫。老实讲，同埋阿老许同你讲，如果你即系喺澳洲，如果你唔係呢度土生土長，我真係唔勸你讀律師呢啲嘢。你如果唔即係比如你係香港嘅叫做國際學校仔啦，你嚟到呢你嘅英文係得嘅，但你成套思路呢唔係佢諗法呢，如果你哋喺華人社會呢，其實唔係咁容易上到位囉。其實我知道好多甚至係第二代嘅細路哥啦，如果讀律師呢，好多畢咗業都係做 receptionist， 即係做嗰啲律師行嗰啲叫做咩前台嗰啲咁嘅嘢，因為太多人讀嘅時候呢唔係咁好啊，唔係咁容易啊，競爭比較大。第一節都差唔多，大家有冇咩補充㗎嘛？ 社長， 我冇嘢補充啦，我求其噏，我嘅入幾句啫，我因為我都要執下間屋啊，所以有啲嘢搞。 我哋黃之咁講完未啦，我哋。 黄之锋其实家产有冇咩comment 啊？ 点睇呢个后生仔？ 我讲我我觉得佢依次做得即系点讲，系表现出有一种组织力咯，即系佢狠心去将一个同袍咁样踢走，有一个好处啦吓，即系显示出呢啲激進派入面少有嘅組織力。譬如話你睇下長毛搞咗咁多年吓， 社記 咁多年始終係俾人嘅感覺係話，我哋淨係識抗爭啫，你都上唔到台面，點解啫？因為啲嘢 同埋打遊擊，社記係打遊擊感覺好強囉、 啊。但係你打遊擊之餘，你都要 show 俾人睇你係有咁嘅能力㗎，即係其中一個喺 搞政党嘅能力就係要有组织力，有类似司徒华咁嘅手腕嘅人，咁硬手腕嘅人。司徒华唔驚你俾佢闹佢嘅，大佬你记得五居公投嗰陣企几硬。 我唔知 听佢对于嗰、那个。 我唔知听过边个节目讲咧，都话个黄之锋系少年司徒华喎，成个 即系佢系都得出有嗰种组织力啊！佢依一次咁样系斩咗个林顺轩，话你跟我咁多年，我入咗去坐嗰阵，你同我顶都好，点都好，我系要斩你就要斩你，至少会 show 俾人睇，我哋众志唔系乌合之众， 即系公私分飞啊！你系咪咁讲话？佢哋睇出去就系、是。 有啲似曹操咯，你可以当佢， 嗯， 即系两佛分明嘅。我系唔会好似长毛啊、人力啊嗰啲咁，大家围威喂几条友仔坐埋嚟，哈哈哈哈！我系认真嘅，我觉得佢坐去之后出翻嚟，佢俾我嘅感觉就系我系认真嘅，我唔系围威，我唔系玩嘅，即系你做一个政治只要系咁啊！你而且你我见到佢个格佢。阿楊岳橋而家你話佢親民，但我覺得佢騎呢咗啦嚇。 會成個感覺，你會變，因為你同對比翻你自己做實事嘅嘢咧少咗嘛。即係你做實事好多，可能七成，你呢啲咁嘅玩嘢嘅三成，咁你個感覺咪得咯。如果你唔係嘅喎，你啲嘢都未，喂你好多嘢未搞掂喎，你整埋啲咁嘅嘢，唔係啊嘛。 佢至少 show 唔到，佢係可以统领到成个组织。佢有冇公民党一路以嚟都好似个松散嘅同盟企埋一齐，然后公民党出嚟不係讲。 sorry， 我唔好意思第日。我其实想讲公民党係成个党呢都係走緊呢个快必娱乐化路线囉。 係嘅，係啱。 啱。 佢其实公民党亦都係想抢呢个本土派嘛，咪以为咁样係玩年轻囉。我嘅感 覺佢好戇居啊！我好戇居，即係如果你我哋不如下一次先講啦。即係呢一個點解搶佔翻中間先係對成個民主運動最有利，而唔係人哋講繼續不斷抗爭先係對民主運動有利。因為我哋就係叫人暫時唔好，即係其實就係暫時唔好勾拉啊，或者暫時唔好做啲無謂嘅嘢。但係咧，我哋就俾人叫做鬼啦。咁我哋都可以解釋一下啦，下一次。 好，咁我講一句，休息一陣。好冇個老話齋。